生一定是情人，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。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，我想想你一定百万个阑珊。 动枪

想念。最近是暖冬天，悄悄的爱恋的展现，在你的眼前，那年的娃娃脸给我的不变不变美丽的一切。 你表情很时髦，我烦恼就炸，你娃娃脸在嘴头上我哈你哈你哈，头顶上挂着是飞机还在飞着，爱情看着笔记的笔记，娃娃脸蛋嘟嘟上毛哈尼哈尼哈，头顶上挂着是飞机还在飞腾着，爱情看着笔记笔记， 客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娃，最瘦的孩子喝着幻想喝着幻想，下着毛别着脚带坏笑的不老，蓝蓝的苗正挂着糖浆， 年到，喜洋洋， 龙飞凤舞志气昂， 降龙舞抱吉祥， 家家户户乐安康， 降龙飞舞呀，旌旗招展， 鼓声咚咚锣声响，人人志气